钱可是不多，十五人一天半宿啊。 啊，十五人一天半宿， 钱是不多。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钱。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不是一天半宿十五人吗？ 对呀、啊。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您那个2000块钱行吗？ 这位 太少了， 哎，拿哪里拿？ 不少 不少不少 啊，行， 可以。 我们那里是 2000块钱， 给小孩子办满月呀、 啊。哦，少爷满月。 对吧？ 行了行了，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哎， 赏钱可不多呀、啊。 还有赏钱？ 也就1000块钱。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 啊、 一共是3000块钱。 您愿意去啊？ 那愿意去、 啊、 一言为定了啊。 别、 啊、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那当然是 的，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行了，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行了、 啊、好了找什么呢？ 这 就有什么 有卖汽水的吧？我 不，这儿可没有汽水。 不是，我渴了，我 您渴了 啊？ 茶行不行？热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啊， 有钱，我这儿有钱。 哎，不、哎，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有钱， 倒杯茶， 我这有钱， 这儿有茶有。快，哎，你喝。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哎呀， 啊，不错啊，这茶， 哎，不错。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这叫正兴德， 哦，挺香的 啊。对对，是。 哎，这里没手表吧？ 啊，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啊，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哎， 啊，2000块钱， 哎，对，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赏钱不多。 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哎，别不忙啊。怎么渴了？不是，明天别不忙啊。 嗯，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是 啊、对不对？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那不像话呀！您哪儿？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别喝了！ 您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怎么了？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这养活了这不先订回去吗？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怎么早啊？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啊、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哦，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那么你告诉满月？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两棒子，知道吗？ 6000块， 哎， 啊，那 我还喝点儿， 哎，你喝。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 哎， 这位忙一点。喜三也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对， 前后两档子， 两档子， 那就行了， 来，我递点啊。 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啊，别后天去。 哎， 对吧？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是啊。 啊，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不是，就是个洋回来，你们后天去啊？ 啊。哦，对。 比如说明天洋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哎，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到后天去。比如说大到后天、 哎。行，那我知道了， 对吧？ 那我懂了。 对， 哦，反正养活起，再等三天，